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係啦，即係講理想啊，有咩錯咧？即係成日都想做嘅呢一類型嘅節目，即係年尾提醒下大家，做下年尾提醒下大家都唔會有錯嘅。即係其實，即係點講？我成日講想做想做咧。其實年尾有好多嘢講，咁即係講唔到嘅啫。即係有時真係，你知做節目咧，我就預咗六定幾集噶嘛。咁咧好難咧，去到年尾咧，我會諗咧，嗱死係啊呢啲係要講，嗰啲又要講咁樣嘅。咁其實幾年咧，我年尾都有去玩啊嘛。咁反而變咗講唔到，幾次都講唔到，即係幾年都講唔到。咁啊，鑑於啦，咁啊呢排咧就想其實咧，我自己都有啲自私嘅，我係想試下自己一個人錄下，睇下得唔得。因為咧，即係太凍啦，咁年紀又即係無謂行嚟行去啦，因為有時都幾使錢啊。即係我一次錄音咧，你唔好以為咩啦，淨係搭的士翻屋企，夜晚嗰程車都成嚿水啊！即係你唔好計我夜晚扯下恩仔宵夜嗰餐飯啊，咁樣其實都幾容下嘅。但係你話長時間係咪可以一條友錄咧？我可以話俾你唔得。即係而家我係諗緊咧點樣做咧？戰男咧就都係我同阿恩仔照做。或者有時加埋阿碌做啦咁樣，咁都係兩個人做嘅。咁我 YouTube 嗰邊呢，嗰啲講下政事啊，講下新聞啊，講下時事啊，講下互聯網啊，咁嗰啲呢就應該可能講為一個人做。咁呢就可能即係集中資源囉，即係每次去阿恩仔嗰度，恩仔嗰度錄佢四集、五集、六集咁樣，咁就搵阿碌又錄佢兩集咁樣，咁可能一次過就錄到佢有成兩個月貨仔。咁啊，我就兩個月去一次街啫喎，即係兩個月到我就先去一次恩仔度咧，咁啊慳翻好多錢啊嘛！即係首先一，二來咧又冇二來啦，一日二來就係因為我每個月都要上達一次，話見阿碌噶啦，食下飯噶啦，咁啊順便揾埋個節目做埋佢，咁啊有啲因利成變啫。咁啊佢因為我嗱呢一就唔關碌事嘅。我放虎之花大陸呢就是我心散。我就唔係諗住錄音㗎喇，我就諗住食呀玩呀咁樣啊，舒舒服服呀咁樣個玩幾日咁樣嘅。所以呢我就心就唔喺錄音嗰度呢，所以有時候我返到大陸呢同阿碌一齊呢，我都冇選擇錄音。但我知道有啲網友都幾鍾意阿碌嗰種做節目方法嘅。咁但我睇下點樣啦，可能搵阿碌又亦都可能錄下戰男又好，錄下YouTube 又好啦，我未決定嘅。咁應該大致上戰難度都多同阿恩仔錄啦。咁 YouTube 呢就睇下恩仔鍾唔鍾意錄囉，佢想錄咪同佢玩返一兩集囉。咁我諗YouTube 嗰度應該自己一個人搞掂啦。咁呢啲就台務宣佈啦，咪宣佈完畢㗎啦。咁講下我點解有乜嘢想同大家講一年未。即係首先你唔好你以為係唔使講啦，牛哥呢世講嚴打啦。嚴打唔使講㗎，每年都係㗎啦。即係如果你一個講呢一類型節目嘅人，你係年尾講年先至講嚴打，你返到屋企瞓啦，係咪先？根本例牌㗎。但有啲朋友都唔知咩叫嚴之嚴打㗎喎。即係成日諗住啊嚴打啦，掃黃色事業，其實唔係呀。大陸嘅嚴打是數一男子，即是怎樣是什麼呢？他是捆綁式綁到實一實的，是怎樣呢？黃賭毒啦，市容啦，甚至是乞衣啦，地方精潔啦，他是全部都是一次過推出來，在年尾搞定晒他。即是在五一嗰時搞定，五一之前搞定晒他，在啲過時過節十一之前搞定晒他。即是一定是佢唔係話淨係單一針對黃色，又唔係單一針對毒品，佢係黃賭毒加市容，即係為之嚴打，即係消防啊。總之呢個年尾啊、五一啊、十一啊呢啲日子呢， 就最嚴就呢啲，呢啲係即係嚴打。咁平時有啲出啊，行動啊，嗰啲咩掃黃啊，有時係打下毒品啊，咁嗰啲咧，嗰啲就聯合行動。嗱，我捉呢個聯合行動咧，就捉得好準嘅。即係其實點解咧？因為一國回歸咗之後啦，其實警務處都要聽大陸啲公安講噶。咁你其實你細心啲可以留意得到嘅。如果逢係香港嚴打，即係香港拉咗啲咩香港以前搞香港大廈，即係而家富士大廈拉咗人啦，拉咗啲性工作者啊，咁諸如此類咧，大陸同時都係會掃嘅喎，其實都有掃啦，掃下啲九二場、九五場、九八場啊，可能會掃下啲咁嘅場所喎。即係話其實中粵港澳三地咧，佢執法。呢啲個別嘅執法係同一時間嘅。我再講一個俾大家聽啊。安全帶啊，啱啱派咗香港咪即係已經待10分鐘啦。咁到早輪都實施過噶嘛。喺實施當日啊，深圳就有乘務人員去檢驗安全帶啦。即係呢啲係同一時間做啊，佢哋會。即係你阿伯，我可能同一時間就有一個任務。我一齊打擊毒品，咁成個即係粵港澳都打擊毒品，都打擊毒品㗎啦。即係我要涉黃，我就成個粵港澳都涉黃。即係你其實你只要留意一下香港嘅新聞，留意一下澳門嘅新聞，你會發覺，咦？點解會捉啲路邊雞嘅？即係嗰啲喺巴黎人對面嗰條街嗰度嗰啲女咧，捉嗰啲女咧？而家大事咁捉咧，就證明香港又會捉緊，大陸亦都會查緊。咁嗰時候咧，就我哋成日咁啊，我哋嘅嚴啦，即係可能年尾啊，即係除咗年尾，除咗呢個農曆年尾之後，其實農曆就新曆年尾，其實都幾旺噶嘛。咁亦都嚴打過噶嘛，新曆年尾。咁其實都係一係涉黃啊。咁涉黃咧，呢個就係呢啲佢哋嘅聯合行動。佢哋嘅聯合行動咧，係會令到你哋咧會產生嚴打。其實嚴打係有層次嘅，即係年尾啲呢種大規模嚴打就係多方面嘅整頓使用嘅，黃賭毒嘅，所有機器關啦，消防啊，哇，乜嘢都好，就喺咩十月一號啊，五月一號啊。年尾啊，呢日子嘅嚴打，有一種其實我哋亦都稱為嚴打，嗰種嚴打就係一種你唔知幾時嘅，其實唔係唔知嘅，都有兩有啲分嘅，可能啲旺季啊、淡季啊都有一分嘅，即係你唔好以為叫雞冇旺季，即係涼頭同涼尾都已經係一個季測試嚟㗎。咁你就會睇得到，佢哋係大打緊啲乜嘢？只不如佢哋可能打緊啲交通，咁你咪咦大陸打緊交通喎？咁你咪香港大攬安全帶咯，香港就好嚴噶啦，搞呢樣嘢。咦大陸整緊啲消防系統喎，澳門整緊消防系統喎，咁你喺大陸咪留意一下啲消防系統咯。咁如果你香港喺香港掃緊富士大廈喎。咁咧，大陸你玩咪小心啲咯，即係你要睇下，所以點解我咁準咧？就是、因為我睇新聞嘛，我比我哋而家聽眾睇嘅新聞，我係多好多噶嘛，我睇好多好多唔同嘅新聞，即係話澳門嘅新聞我又會睇啦，香港啦，大陸嘅新聞我又會睇啦，所以我有好多呢啲咁嘅資訊，咁呢啲資訊咧就形成咗我發覺一對比底下，咦，原來嚴打。即係我哋嗰種即係涉黃嗰種嚴打，或者涉毒嗰種嚴打，或者涉黑涉賭嗰種嚴打，係有跡可尋嘅，唔係無厘頭嘅。咁如果你識得咁樣去睇呢一件嘢咧，咁你用你咪去玩咪就咪安全啲咯，係咪啊？即係但係你話你話有冇冇冇有冇話會唔會有個別例子啊？即係話淨係大陸打而香港唔打，有。呢啲例子亦都唔係冇嘅，咁喺我又舉幾個例俾大家聽下 ，OK？ 即係所以 即係嚴打你冇，你唔使問人㗎啦。睇你自己就留意下新聞就知㗎，你問我都冇用㗎有時。有時我睇漏咗新聞，我都答你唔到㗎嘛，係咪先？咁譬如有一個人一定嚴打緊㗎啦。附近有命案，附近有逃逝命案，附近有唔係逃逝，即附近產生個謀殺案呢，嗰輪呢都會嚴打嘅，話聲你聽。咁嗰啲呢就唔係話粵港嗰一齊啦，嗰啲就真係叫個別啦，即係假設向西村某一棟大廈18樓 C 座有一單入屋老打劫兼老謀，咁樣呢向成個向西村佢所有黃賭毒啊、消防啊嗰啲話就全部都會執一次㗎啦。啊，你記唔記得早有冇十年都冇十年應該直情前呢咪有一單鴨同啲性工作者，即係鴨同雞嘅情殺糾紛嘅，喺春風路嘅。嗰個就係啦，嗰隻哥哥死咗，咁嗰隻鴨就係個殺人嗰個啦，咁樣就走甩咗嘅。咁搞到成個春風路呢都有一段時間嚴打得好撚緊要嘅，就因為有命案發生。即係如果你譬如你留意一下一啲大陸嘅新聞，咦我可能喺福田，我住福田嘅，咦水圍有水圍唔知幾多村幾多棟有間握手樓入面死有人謀殺喎，咁樣呢整個水圍嘅嗰個色情事業啊，毒品事業啊，賭博事業啊，甚至乎消防啊，乞衣啊，都唔會有啊。即其實佢哋自己嗰啲一啲犯案嘅人，佢哋自己都知嘅。呢個環境我就不如收斂下啦，我就唔搞咁多嘢啦。咁留翻俾呢啲等你查完啦，叽哩呱解掉曬啦，我先開播咯。所以其實有好多嚴打咧係有跡可尋嘅。即有時我最擔心就係、有時都網友問我牛哥而家安唔安全啊？我答你唔到。因為有時我都會留意唔得到，我點會留意去到，我係睇新聞，但我冇可能留意到水圍村或者黃江村某某大廈有一棟情殺案。咁我可能都留意唔到㗎。咁如果留意唔到嘅話，咁可能嗰陣就成個黃江村就嚴打緊㗎喇。咁我就話我唔知啊，我就可能話安全啦，或者我話唔知啦，咩喇。唔知喎，咁你咪照去黃江村玩。咁樣隨時分分鐘係賴嘢喎。咁賴嘢點啊？唔使問啦，突入我數啦，係咪先。即係所以即係你問我就冇用㗎。即係我就如果譬如我知道，我就一早會喺個 Facebook 度啊，喺我個任何渠道發表得到，我都會發表。但如果我留意唔到，即係好似呢啲咁喺黃江村命案啊，春風路命案啊，呢啲我未必留意得到。春風路命案我留意得到啊，因為鬧得好大單啊。即係佢可能有啲黃江村命案嗰啲我留意唔到，你知道大陸㗎啦，謀殺喂好撚容易㗎咋嘛，成日都有㗎啦。人命唔值錢㗎嘛，係咪先。即係既然係咁嘅話，呢啲留意唔到佢哋亦都會嚴打。咁你冇得怪我㗎。咁你所以呢你最緊要呢就留意一下啲新聞。尤其是留意一下一啲國內嘅新聞，留意一下南方都市報啦，或者深圳特區報啦，呢啲佢都會有時你咪買一份幾蚊啫，咪買一份望一望囉，每次返到大陸。少喺過關嘅時候買㗎嘛，有得買㗎，你先慢慢睇下囉。其實可能對你去玩有幫助㗎。好啦，教咗大家啦，咁希望年尾教你袋啲錢落你袋度啦，呢啲其實真係可能救到你哋一命㗎。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係咪而家條友做節目定係玩恩仔未知，咁下個禮拜先算啦，好啊，咁希望大家神山虎照買啦，照顧打賞啦，咁冇嘢㗎啦，係咁啦，拜拜。